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为我讲述了他三爷一家的故事。20多年来，三爷家几乎没有留下来过一个女人，这个家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俺妈，我不是跟你说我不相亲吗？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先工作了，回头再说。 被家里催婚了，你看着年纪不大呀。 嗨，在我们老家那儿，我早就算是个老姑娘了。哎，你结婚了吗？ 没有，我对相亲这事儿也挺反感的。我妈虽然老催我，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事儿还得看缘分。 没错，谈恋爱可以，千万别结婚，结婚太可怕了。我觉得呀，这么单身过着也挺好的。 没看出来你这么恐婚啊。 因为如果是听家里的安排，嫁给老家的男人，我估计自己可能就和我三爷家的女人们没什么区别了。这都20多年了，三爷家除了我三奶没留下来一个女人。 没留下一个女人，这话怎么说呀？ 唉，这话呀说来就话长了。三爷小时候那会儿家里特别穷，一大家子人啊挤在一个窑洞里，为了不让太爷爷操心，三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挖了一个窑洞出来，成年以后呢就搬出去住了。这窑洞啊离村子不算远，也没怎么装修，只是弄了一个生活必需的炕和灶台。虽说简单吧，但是比起一家人挤在一起确实宽敞了不少。三爷平时以放羊为生，三奶是没人给介绍的，介绍没多久俩人结婚了。结婚以后，三奶一连气儿生了俩儿子，也就是我六叔和七叔。 连生俩儿子，哎，这在你们那儿也算是能扬眉吐气的事儿了吧？ 没错啊，我们老家那儿特喜欢儿子，所以三爷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也算是和和美美的。直到这六叔结婚，哎， 出什么事儿了吗？ 哎，三爷呀、是一家之主，本来家里的大小事儿都得听他的。六叔天生就比较听话，父母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就连婚事儿也都是三爷做主的。六叔20岁刚过，哎，三爷就给他张罗起来了，给他找了媳妇儿，也就是我六娘，比我六叔小3岁，也是我们一个村的。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自由恋爱，两家又是知根知底儿的，所以六叔跟六娘只见了一面就把婚事儿定下来了。结婚以后，六娘就跟我们那儿的很多新媳妇儿一样，每天早起晚睡，洗衣服做饭，照顾一大家子人。虽然累点，但好在六叔还算是温柔体贴。结婚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学文。一家人本来过得挺好的，可慢慢的三奶就开始看不上六娘了。 你六娘得罪婆婆了？ 也说不上得罪，主要是六娘的母亲过世的早，从小她就跟着父亲在深洼里到处跑，17岁就嫁到六叔家来了，也没人叫她洗衣做饭这种家务活，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媳妇儿。可有时候犯个不经意的小错，三奶就不依不饶地数了她。其实婆婆丽薇也算是我们村的老理儿了，想当年三奶自己也是这么熬过来的，她虽然没和婆婆住在一起，可婆婆还是隔三差五地过来挑理儿，所以呢，在三奶看来，这是新媳妇儿必须要忍受的。可六娘不这么认为啊，平时六娘就喜欢和六叔去赶集，村里放电影的时候她也求着六叔带她去，所以吸收了不少新思想。但是虽然她觉得婆婆不应该这么对她，可她也不敢当面顶撞婆婆，顶多呢就是私底下抱怨几句。直到后来她又怀了老二，这脾气也就越来越大了，有时候控制不住就开始当面顶撞起婆婆来了。 那六叔呢？他也不帮着劝劝吗？ 嗨，六叔都没怎么上过学，在他看来父母怎么做都是对的，所以他一直站在他妈那边。就这样，婆媳的矛盾是越来越严重了，眼看着六娘的肚子也越来越大，直到应该是95年吧，对，那一年的小年夜，六娘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六叔给她起名叫亮亮。 婆婆会不会对生女孩不满意？ 没错，所以六娘和她的关系是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后来六娘都觉得这个家她待不下去了，所以孩子还没有到满月，她就抛下两个孩子跑了。 回娘家了？ 没有，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后来呀，这事儿啊在10里8乡就都传开了，大家说六娘扔下这么小的孩子不管是太狠心了，连带着她的父母也被人说三道四，在村里跟着抬不起头来。算起来六娘已经走了20多年了，有人说她是跟着一个外地男人去南方了，后来跟这个男的分了，然后还回来过，不过没有人再见过她。现在她的儿子也当爹了。哎，不过我三奶他们家闹心事儿还没结束呢。 那接下来又是哪个女人跑了吗？ 是啊，六娘跑了大概2年吧，七叔也从高中退学了，准备出去打工，可三爷却让七叔先娶媳妇儿。七叔虽说上过高中，有点自己的想法，但终究还是拗不过三爷。其实庄稼人20多岁还没成家，这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况且家里又发生了六叔这样的事儿，三爷恨不得七叔早点结婚，他好能告诉村里人他的儿子不是天生的光棍命。至于找对象的方式呢，还是老套路，媒人先帮着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双方呢先见个面就办酒席了。不过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逃避吧，反正结婚几个月后七叔就坐火车去外地打工了。那年头打工还不叫打工呢，叫他搞副业。其实他也算是很早一批下海的人了，只怪他运气不好，没挣到什么钱，但就算这样他也懒得回家。 那七娘自己一个人和婆婆住，日子估计过得也不容易吧？ 是啊，七叔走了以后没多久，七娘就怀孕了。可是三奶并没有因为孩子就对七娘好，反而是更挑剔起来了，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七娘 啊！ 因为七叔不在身边啊，这七娘只好自己忍受这一切，直到孩子快出生了，七叔才赶回来。 生个男孩女孩？ 男孩，给他取了个名叫做立福。哎，可能是因为家里刚得了大孙子，再加上七叔好久都没回家来了，所以三奶啊没有再打七娘，不过挑刺儿可是从来没断过。就这样差不多过了大半年，有一次七叔听村里人说南方的厂子里面正缺人手，现在给的工资比平时高，所以为了多赚点钱他就又走了。这一走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老样子？难道三奶又开始…… 哎，七叔走了以后，三奶啊就开始变本加厉，动不动就打七娘。终于有一天七娘忍不住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一直到第二年开春都没回来。这下子可把三爷惹急了，赶紧让六叔去把人给叫回来。 一开始呢，亲娘是一万个不愿意，可后来六叔说三爷想孙子，无论如何得把孩子抱回去给他瞧瞧。亲娘不忍心和孩子分开，就只好跟着六叔又回到那个家。然后他回来没多久就后悔了。七叔常年不在家，有时候连过年都不回来，他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还得忍受三奶的刁难，所以后来七娘就又走了。 又回娘家了？ 这回他可没回娘家，毕竟俗话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七娘知道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她不想连累父母，所以干脆就没回娘家。唉，那个时候丽福才一岁半呢。 那她到底去哪儿了？ 她倒是和六娘不一样，没有走远，只是在乡里的一个农副产品加工厂给人家捡黄花菜，虽说工资不算高吧，但是能经常回来看看孩子。不过三爷知道这事儿之后特别生气，让六叔去叫了好几次，就连偶尔回家的七叔也被逼着去叫过一次呢。 我估计谁也劝不动他了吧。 哎，没错，七娘这回啊是彻底铁了心了，甭管谁说什么都不听。但她毕竟是孩子的妈妈，所以经常啊会拖着村里赶集的人给丽福捎回来点衣服啊鞋子什么的。只不过丽福在三爷三奶的管教之下，对这个没见过几次面的妈妈印象特别差。后来丽福上了小学，七娘一有时间就会在学校门口接她，想单独跟她待一会儿，但是丽福呢每次对她爱答不理的。后来丽福五年级的时候，她爸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有一天七叔打工的钢铁厂打来电话，他们说七叔在工作的时候厂房塌了，他被压死了。 啊！ 钢铁厂为了缩小影响，想跟三爷协商私了了，三爷同意了。六叔和几个亲戚去河北把七叔接了回来，把工厂的赔的钱也给拿回来了。这事儿啊很快就传到了七娘耳朵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丧事儿都没回来参加。再之后呢，她就离开了我们老家，没人再见过她。不过偶尔还能够收到他给丽福寄的钱。 可能他是觉得和那个家最后的一点感情牵绊也没有了吧。 有可能吧，受了这么大打击，三爷三奶也缓了很久才缓过来。三爷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七叔出事儿的那一年他连话都变得特别少。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三爷就有了新的想法，重新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老本行？ 哎，就是给孩子找媳妇儿啊。 这次又是给谁？ 六叔的大儿子学文。 啊？那他当时才多大呀？ 差不多十六七岁吧，不过看着却像是三四十岁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小学念完就一直在家里面帮忙干农活的缘故吧，所以晒得有特别黑，还有一手的老茧，而且庄稼人呢总是干脏活，这一年到头他的头发衣服就没干净过。再加上三爷家就有几间山里的窑洞，还发生过这么些事儿，周围几个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这没办法，为了给孙子找个媳妇儿，三爷用钢铁厂赔的钱在离窑洞就100多米的地方盖了一座房子，这回可是正儿八经的砖瓦房，院子里还弄了一个小的葡萄架，院墙用水泥结结实实的给筑了一遍，安了个红色的大铁门。虽然最近几年山里的人都搬到平原上去了吧，但是三爷一家却一直坚持住在山里。为了以后种庄稼方便，三爷还特地把周边几个小山腰整理了一下，多弄出来好几亩地呢。 他可真够下本的呀。 是是是，七叔用命换来的钱用了一大半，可就这样薛文的媳妇儿还是没有着落。每次这媒人一听是三爷家的，就立马摆手说管不了管不了。眼看薛文都快20岁了，这可把三爷急坏了，恨不得逢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子。后来山对面一户人家的掌柜的和三爷很熟，他告诉三爷有个姑娘挺合适，不过她是单亲家庭，而且一直跟着父亲过。 哟，这不是和你六娘一样吗？肯定不会干家务，娶过来你 你三点受得了吗？ 是啊，所以我三爷当时也确实犹豫了一下，不过事情到这个份上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有姑娘愿意嫁过来就行了。不过那个人又说那姑娘还有病。 什么病？ 羊角风。哎，就是癫痫。 原来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他们才会把这个姑娘介绍给你三爷爷家吧。 是啊是啊，要是在以前，三爷打死都不会同意的，但当时他实在是太想娶个孙媳妇儿了，而且他总觉得只要没有外界刺激肯定就不会犯病呗。于是我三爷家第三个女人进门了，还是跟过去一样，什么都不想，先娶了再说。哎，不过这次的婚礼办得特别热闹，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喜事儿了。 都已经走了两个了，这回你三奶难道没有收敛点儿？ 谈不上好，只能说没那么糟糕了吧，可能是因为孙媳妇儿的缘故吧。结婚没多久，这孙媳妇儿就怀孕了。不过有一次小两口因为一点小事吵架，学文竟然打了他老婆，而且下手没轻没重的。见过的邻居都说这学文媳妇的脸上是青了一大片，眼睛也肿得很厉害。可这么打，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拉架，就好像这孙媳妇该打似的。哎，后来果不其然，孙媳妇也受不了了，跑回娘家了。 又是回娘家，那这次回来了吗？ 哎，毕竟她当时还怀着孩子，六叔呢又带着学文拿着东西上门道歉，保证说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这学文媳妇儿心一软，又跟着回来了。回来以后，学文倒是好了一阵子，直到这生孩子之前都没再动过手。可是孩子一出生，就又回到以前老样子了，动不动就打人。 哎呀，所以说，家暴真的只有零次和 N 次的区别。他这次又忍了多久？ 忍了有一阵子，这毕竟都有孩子了呀。他媳妇儿总想着孩子还小，能忍就忍忍吧。可有一次学文喝多了又开始打他，下手还特别重。这回啊算是彻底把他给打走了。六叔和学文去娘家找过，但是娘家人一口咬定他根本没回来过。加上俩人当时年龄不够，还没有领结婚证，所以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得，这回三爷一家算是人财两空了。 这真是活该了。 唉，去年的时候啊，有人说在集市上看见过孙媳妇儿，六叔就带着一帮族里的人去娘家要人去了，可结果跟之前一样，他父亲一口咬定女儿根本没回来过。 哼，我要是他爸，我也会这么说的。 对呀，所以我才会说这二十年来三爷家娶进来的女人一个都没留住。前几年六叔的女儿亮亮也嫁到别的村去了，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只是可怜了学文的儿子，从小妈妈就离开了，寒冬腊月还光着脚在炕上跑，就跟他爸当年一样。唉，就是因为亲眼看见了三爷他们家这些糟心的事儿，我才觉得呀，这结婚有什么好的呀，那不就是个大火坑吗？ 不过你三爷他们家也只是个例吧。 哎，你不知道，在我们老家虽然像他们那样过分的确实不多，不过家家户户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风气。 你的心情我理解。哎，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橘子干桂酒、柠檬汁、橘子汁和树莓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灯笼裤。 灯笼裤？ 你知道现代灯笼裤是怎么诞生的吗？ 不知道。 在过去啊，女人都是穿裙子的，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啊，一个女权主义者开始提倡女性穿灯笼裤，这样不仅方便骑马骑车，也方便出去工作。到了二十世纪，穿裤子的女性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女人穿裤子也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所以可以说，这灯笼裤